放弃，相依相恋只当游戏，从来没有正确道理，既已有缺憾的爱怎共生死、哦、完完全全地爱你，早知不该玩这游戏，寻求办法对你做戏，我爱你你却要我心死、哦哦、讨厌说话讨厌自己，无知的恋爱永远很美，我一生的想你却有悲观心理，我的身躯失去气力和你玩游戏、哦、讨厌笑话讨厌自卑，从今天分个世界等你，这一出的好戏我愿暂时的别离，日里夜里梦里总会念起，曾深深爱你，全全地爱你，早知不该玩这游戏，寻求办法对你做戏，我爱你你却要我心死、哦哦哦、讨厌说话讨厌自己，无知的恋爱永远很美，我有新的想你却有悲观心理，我的身躯失去气力和你玩游戏、哦、讨厌笑话讨厌自卑，从今天分割世界等你，这一出的好戏我愿暂时的别离，日里夜里梦里总会念起，曾深深爱你，讨厌说话讨厌自己，无知的恋爱永远很美，我有心的想你却有悲观心理，我的身躯失去气力和你玩生死，讨厌笑话讨厌自卑，从今天分割世界等你，这一出的好戏我愿暂时的别离，日里夜里梦里总